真正心生心现的，就是大乘教上讲的一真法界。诸佛十宝庄严土，这个是心现心生的。十法界一真庄严是十变的，就是我们起心动念把它变化的变成。明白这个道理，你的心清净就变成净土，你心不清净就变成秽土，你心善，就变成天堂三善道，心不善就变成三恶道，所有一切法通通是你心变现出来的，没有哪一个人造的，没有哪个人做主的，说谁造的？自己造的。谁做主？自己做主。这是大乘法上讲的。我们求佛菩萨帮忙求不上啊，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求佛菩萨帮忙要能帮得上，我们不需要求，佛菩萨慈悲到极处，他自然会，他帮不上忙。为什么帮不上忙？这境界是你自己变现的，必须要你自己改变念头，外面就改变，心念改变，这个要懂啊。你不懂这个道理，我们遭灾难的求佛菩萨，佛菩萨不灵，还得要去责怪佛菩萨。他跟你讲的清清楚楚啊。这从因果上讲，完全是自作自受。太上感应篇一开头两句话：祸福无门，为人自招。这是真理呀，佛菩萨给我们讲这个真理呀，我们听话照办，这就是佛菩萨的加持，这就是佛菩萨的保佑。我们不肯干，半信半疑，完全要求佛菩萨来帮助，这是假的，这做不到。道理一定要懂，佛菩萨是老师，老师只能把经验方法教给你，理论给你讲清楚，你得要自求多福，讲得这么清楚，这么明白。善念所现的善境界，我们真正明白了，在哪里用功呢？纯净纯善，在这上用功。纯净纯善就是极乐世界。我们纯净纯的善的心，在此地。此地我们居住的也是极乐世界，但是跟我们在一起住的这些人共业不一样啊，我亲近他们不亲近啊。极乐世界的时候共业相同，为什么到极乐世界去？就为这个原因，因为那个世界人都是志同道合，都是纯净纯善，在那里成就快速，在这个地方成就难，障缘很多，是这么个道理。这把事实真相告诉我们了，我们真的听懂了，听明白。美国布莱登博士， 他给我们大家说，化解2012，就是今年的12月21日，玛雅灾难的预言，他说了三句话。第一句，弃恶扬善，就是佛门讲的断恶修善。第二句，改邪归正。第三句，端正心念。我们能真正把这三句话做到了，这个灾难可以化解。不但能化解，会把地球带上更美好的走向。这话真的不是假的，跟佛法讲的原理完全相同。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个灾难预言人家早就看到了，几千年前就看到了。看到什么？看到我们现在的人把伦理道德抛弃了，把圣贤教诲遗弃了，心里头充满了自私自利、名闻利养、贪嗔痴慢，念头不善，身口自然就不善，身口就造业，造作的是罪业了。罪业里头最重的是杀生。你看，几乎所有宗教里的戒条都把不杀生摆在第一条。这些宗教传教的人，生长年代不相同，居住的地区不相同，为什么他们这个理念是相同的？都把不杀生摆在第一，叫人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是几乎都相同。那么今天的杀业不得了啊！联合国的统计，每一年被杀、被吃掉的这些动物，地上走的、水里头游的、空中飞的，有多少呢？联合国的报告，3370亿，杀这么多。除这个之外，杀人，单举一个例子，堕胎，堕胎是杀人呐，杀自己的儿女，一年杀多少？超过5000万呐。换一句话说，每一天杀15万。如果你要知道因果报应，你才知道厉害。不但杀人，人到你家来投胎，佛经上讲得很清楚，四种缘，没有这四种缘，不会到你家来。这四种缘上，报恩、报怨、讨债、还债。你把他杀掉了，恩变成仇，本来是报仇的，仇上再加仇恨，这怎么得了？ 杀这些动物，这些动物不饶人呐、它有灵性的、它有报复啊！让我们所感的、感应到的，所以天灾人祸，那个天灾也是被杀的这些灵报复。我们没有天眼，没有那么高的智慧，没看到啊。可是圣贤人的经典里头都说到，我们读了，我们常常放在心上，要端正心念。端正心念，中国人用的真简单。12个字啊，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老祖宗讲来讲去，不超过这12个字啊。我们心里头常常记住这12个字，相信，放在心上，依教奉行，这是中华儿女啊，龙的传人。这12个字就丢掉了，都不是中国人了。布莱顿所讲的端正心念，我们回归这12个字，或者回归5个字，无常、仁义礼智信，这是中国人做人的标准。左传上有说，人气长在腰心，长就这五常，人要是把仁义礼智信丢掉了，不讲了，不仁不义，无智无礼无信，这个社会就是妖魔鬼怪。所以英国汤恩比这人很聪明，有智慧。看得很清楚，拯救21世纪的社会，需要中国孔孟学说，就是需要仁义礼智信。中国的五伦、五常、四维八德，不但能救国家、救民族，可以救全世界。我们要认识啊，要努力，认真去学，认真去做。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 请看《大经可注》第774页啊，774页。我们从第四行看起啊，从第四行，一心与一念，文义而实同，教行信正悦，言一念者，信心无二心，故曰一念，是名一心。一心则清净报土真因也。下面是念老的解释啊，为信心无二之心，即是一心，即是一念，并为此为清净报土之真因，则往生者必将登十宝庄严土，而成地上之大事。一心之不可思议殊胜功德了，于此可见。经文第24、25这两品是讲修学净土的方法啊，也就是往生到极乐世界要具备哪些条件啊，这两品经文里面说得很详细啊，所以它也是本经重要的部分啊，前面给我们说理论，这里给我们说方法啊。一心啊，特别是清净心啊，这个是西方极乐世界，这是清净世界。这个世界从哪里来的？从心清净心里头现出来的。啊，实际上整个宇宙确确实实是唯心所现。啊，大乘经上讲得很清楚，今天量子力学家给我们做了证明。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特别是在现前这个社会啊，现前的社会谣言特多啊，各方面我们接受到的资讯是真的是假的，你真正懂得佛法的道理，真假都无所谓。啊，真的假的都可以不必理会。最重要是提醒自己。啊，科学已经提出来，以心控物。跟佛法讲的一样，一切法从心想生。我们从今天起要把自己的念头管住，不再被染污了啊！被什么染污呢？外面财色名食睡啊，外面的染污总不外乎这些啊，五欲六尘。财色名食睡是五欲，六尘是色声香味触法。记住一句话， 啊，《金刚经》上的名言，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你不要把它当真啊。世尊在《金刚经》末后一首偈子教给我们，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说如露也如电，这是讲存在时间短暂，像露水一样，像闪电一样，说应作如是观。我们这样看法啊，这种想法，这就是佛菩萨的看法想法啊，那个是事实真相啊，这个不要紧呐、啊，啊，不要被这些谣言吓到了。实在讲，很多人死冤枉死的，啊，怎么死的？被吓死的。啊，我很多年前就讲过，啊，得癌症的。得癌症跟伤风感冒没什么两样啊，小事一桩啊，啊，为什么那么严重？被吓死的，不知道事实真相啊。灾难也不如是，灾难有没有？肯定有啊。为什么会有？不善的心行所招感，怎么会没有呢？啊，即使灾难降临在我面前也不可怕，我们要学会这个本事，不怕就没事啊。你怕他，真被他吓到了啊。学佛第一个要建立信心啊，你看一念信心，这句话重要啊。把我们的自信心建立起来，信心在中国五伦上是最后一关的，啊，仁义礼智信的，这是道德的底蕴的。人性没有了，前头虽有都是假的，不是真的。啊，信心决定不能失掉啊。要信自己，大乘教里头第一个信心要信自己本来是佛，这个还得了啊。你相信自己本来是佛，所以你才能做得了佛啊。我们看六祖坛经啊，六祖为什么能成佛，你在坛经上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他24岁到黄梅去见五祖啊，五祖问他，你来想求什么啊？他回答的是，我来求做佛。我想五祖一生也没有碰到这么一个人，到庙里来他要来做佛的啊，没有人想的是，只有他了，他想来做佛了，所以你看看，五祖把祖位就传给他了。神秀跟他20-30年了，是他的入室弟子啊，谁都知道老和尚将来传法一定传给神秀的啊，没想到的时候传给这么一个人啊，是什么原因呢？神秀没有想做佛了，哎，慧能想做佛啊，这个信心就不一样啊。啊，我也曾经说过，神秀对于佛法，对于世尊，对于五祖，啊，有100分的信心。可是慧能呢，对佛法、对佛祖、对 五祖老和尚，我觉得他有万分信心，要传个万分信心。信为道源功德母啊，《华严经》上讲的。啊，人要没有信心就完了，什么都不能成就啊。世间的小事都要信心才能做得成功，何况成佛，这是世出世间头等大事啊！啊，没有坚定信心，那怎么能成功呢？所以这个地方讲一心一念，我们今天要是真正了解一心一念，就能平平安安度过这个灾难。啊，这是净土教。我们的一心就是阿弥陀佛，一念也是阿弥陀佛，心中只有一句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别无二念呐、这是极乐世界清净报土的真因呐、阿弥陀佛在做学生的时代，就是这样的心态。啊，他的悲心特别重，看到。六道众生可怜啊，特别是没有人来教诲外国人不懂啊，中国老祖宗懂啊，世世代代相传。中国受这个灾难，真正的第一个因素是什么？丧失了民族的自信心，对我们自己老祖宗不相信，对我们传统的文化不相信，被这些科学迷了，迷得眼花乱了啊，什么都是外国好。好像中国一文不值了，没想这想想啊，中国5000年的历史啊，但是没人读历史了，也没人讲历史了，所以现在中国人可怜，对自己的文化感到非常陌生，他怎么会有这不遭灾难？这个灾难是祖宗惩罚自己造孽啊！佛说的，世出世间一切众生所造的业报，都是自作自受。我们记得章太炎老先生说的地狱炮烙刑罚的业报是自己业力变现出来的，不是人造的。与东岳大帝没关系，与阎罗王也没关系。与城隍这些也没关系。与自己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有密切关系。那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也是这么一个道理。 这前面提到中峰禅师，中峰在《西念法师》里头写出：“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此方即是净土，净土即是此方。”这个说的多清楚，多明白。啊，就是经上所说的自信弥陀，唯心净土。啊，由此可知，极乐世界是我们自己造的。法藏比丘，啊，当年以这个心。真诚心、恭敬心，考察了十方一切诸佛的刹土，取人之长，舍人之短，建造了极乐世界。这极乐世界是这么来的，不是他在那里空想。不是的，是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去考察、去参观、去学习。那我们今天也用这种清净心念阿弥陀佛，念极乐世界，功夫成熟。佛跟极乐世界自然现前，这个道理我们现在搞清楚了。楞严经上佛说的，当处出生，随处灭尽，理事我们都见到了，没有，不再怀疑了。啊，所以今天许许多多的谣言，啊，讲这些灾难，我们遇到了。啊，最好的方法，别理他。啊，再一个方法，用智慧去审查，判断它是真的是假的，提供我们做个参考。啊，提升我们的警觉性，加紧努力修清净心。啊，让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来应付这个灾难。啊，在灾难里头平平稳稳的度过。啊，把这个伤害减低到最轻的程度，啊，这个就对我们有利了，啊，决定不能被他吓到，啊，决定要相信，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法从心想生。啊，别人是有灾难，我们说没灾难。我们心理上没有灾难，就能把灾难减弱、减轻。啊，别人说有，我们也是有，把灾难加重了。哎，减轻的方法，哎，就是我们可以否定。哎，到底是有没有？都在我们自己的念头上决定。我们有这个念头，它就有；没这个念头，它就没有。啊，就给我们身体生病是一个道理。啊，我觉得我没病，它就没有病啊。 纵然带着病毒的细胞都能够恢复正常。这个信心多重要啊！在家同学要勉励你的家人，啊，确确实实要断恶修善。啊，感应篇说得很好，祸福无门，为人自找。修善积德，一定有好报啊！啊，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呐、啊，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多做好事。啊，在这个世间做人，要给人做一个好榜样。啊，现在扰乱人心最大的一个魔头，大家知不知道？电视啊，那个得扰乱人心。报纸、杂志啊，你每一天跟这些东西接触，你这个心怎么会清净？啊，学佛的同学，如果真正觉悟到了，家里头没有电视，没有收音机，不订报纸，不看杂志。你的心就会清净。啊，我至少拒绝这些东西50年了。啊，有些人问我，他说你不接触媒体，生活在现在这个世界。这些世界上就是你怎么会知道呢？我不需要知道，不需要知道，天下本无事啊！我连电话都不要啊，扰乱我啊！重要的信息，哎，有同学们，他们在网络上下载。拿来给我看看，啊，够了，足够了，啊，媒体、电视、网络可以救人，也可以毁灭世界。威力不下于原子弹呐、啊！原子弹是有形的，你害怕它；这个呢，无形的，你不怕它，最后它把你毁灭了。啊，社会动乱、灾难这么多，他们有没有责任？肯定有。啊，那么这些道理，大乘经上说的很多。既然一心一念是清净报土的真因，我们要把这一句抓住。啊，努力下功夫啊，修自己的清净心，心净则佛土净呐，自然感应。所以，一念十念必定往生，而且往生 净土，决定生十宝庄严土，成为地上大士，41位法身大士。啊，一心指不可思议殊胜功德了，于此可见。啊，功是功夫，德是收获，又信心明月，这是禅宗三祖的著作。信心不二，不二信心，言语道断，非去来尽。这几句话是表示不二之信心，就是不可思议的一心。一心是我们的真心。我们今天的心是散乱的状况，像光一样，啊，四面八方散发，啊，不是集中在一点，啊，光像四面八方，我们讲十方啊，上下。这个光的力量散了，变成什么呢？变成各一张纸，它都不能透过。如果这个光要是把它集中，变成激光，钢板都穿透，你看那个力量多大？所以佛在经上，大小乘经里头都有这句话。叫智心一处啊，无私不办。你要把这个心集中在一点啊，像激光一样，把光集中在一点，什么事都能办。那么医疗这算小事，不是大事啊，不成问题的，寿命可长可短。自己都能够住所住宅呀、啊，我多住几年行，没问题。现在要走，真走得掉，这叫什么生死自在？我留在世间不是来受苦的，留在这个世间真是世间苦啊！啊，不是为受苦来的，是为了帮助众生来的。啊，毛主席有一句话说的，跟菩萨说的没两样。全心全力为人民服务，是为这个来的。啊，毛主席心量还不大，为人民，佛法是为众生，范围就大了。众生是讲十法界。啊，为人民只有人法界，啊，只有这一个法界，而一个法界还限于中国人，啊，还没有为全世界人。啊，佛法这个范围太大了，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我们为一切众生服务啊，这个心量多大？这心包太虚，两周杀界。大乘佛法确实无与伦比啊！我们要努力，向这个方向，向这个目标去精进啊！言语道断，使这个境界说不出来。无法能形容它。啊，非去来经，去来经是讲三世， 啊，非趣来经，那就是超越时间，超越空间。啊，的确，时间跟空间是假的，不是真的。啊，在佛法里面说，它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没有事实。啊，时间空间在《白法明门论》里头把他们这两样东西放在不相应显法。啊，所谓不相应显法，就是今天所说的抽象概念。啊，不是事实。你把它看作事实，你就产生一个错误的结果，它会变成事实，它不是事实，它会变成。为什么变成？你以为它是事实啊？所以我们有时间空间的局限啊。如果你根本这心里头不存在有这些概念，时间跟空间就没有了。没有时间，就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没有空间的时候，就没有距离。啊，美国跟香港距离10000公里，空间也没有了。我念头一想的时候，美国在那，就在这里。啊，洛杉矶就在香港，香港就在洛杉矶。啊，其如这个境界是真的，不是假的。啊，释迦牟尼佛说，极乐世界距离我们这里10万亿劫佛国度，那是非常非常遥远的地方。他说这个话用意很深，如果你不相信啊，就是很遥远很遥远很遥远，你要相信呢，相信就在面前。啊，我们跟阿弥陀佛呼唤得到啊，我这里叫阿弥陀佛他听见了。感应道教，不可思议。所以一念净心，随缘皆生。啊，10万亿佛国土，一弹指的时间就到了啊！下面又云中超越。啊，游戏大师的著作，持名一心不乱者应也，得一念者若形成而为言也。持名一心不乱，这是念佛功夫的标准。一心不乱，有浅深次第不同。啊，有理一心，有事一心，后面会说到。啊，最浅的叫功夫成片，这个我们可以做到。昼夜24小时，除一句佛号之外，没有第二个杂念，这叫四一心。啊，我们能做得到啊！那么得一念，得一念是功夫成就了。 得一念就是得一心。我们从最浅的来说，功夫成片，这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如果说事业心、理业心，我们做不到。为什么？把烦恼念掉了。我们虽然念，念是福烦恼，心里都有这句佛号，烦恼不会起来。佛号没有了，妄念就起来了。所以这是福，这不是断。这个不是真正一心，这叫功夫成片。也可以说，一心不乱的第一个阶段，这最浅的。但是有这种功夫，往生就有把握。何况得真正的一心不乱。那么这一念之力，你看有福祸之功，这就刚才讲，它能够福烦恼。得一心，得一心呢，烦恼灭了，烦恼断掉了，没有了，这个很难。烦恼断掉了，那是什么人？就证阿罗汉果了。见思烦恼断了，是阿罗汉了。尘沙无明断了，是菩萨了。大菩萨了，不是小菩萨。发生大事。那么临终正念自然现前，往生净土必矣。这个就是功夫成片得到了，你要好好的保护它。为什么？你保护不它的话，它会退心，它会退转。得一心就不会退心，真正的事一心不乱不会退心，功夫成片会退。所以得到功夫成片，念佛依旧不要间断。天天要念。对于世缘一定要淡薄。日常生活得过且过，苦一点好。为什么？苦一点呢？对这个世间不会有留恋。所以富贵人念佛不容易往生，为什么？他留念。贫穷人念佛很容易往生，他日子过得太苦，他不想再过苦日子了。所以他那个往生的心很切。这也就是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叫我们修苦行。这道理很深呐！佛教导我们，他都做到了。他不是叫我们修苦行，他就享乐，没有。你看他全部的财产，就三衣一钵，都在身上，一生没有住处。释迦牟尼佛没有房子，人家要送给他都不要。晚上住哪里？住大树底下，树下一宿，日中一时，苦行呐！这种苦行让我们对这个世界无有丝毫贪念，目的在此地。人一定要知足。释迦牟尼佛那个知足是达到100%究竟圆满。 啊，那么这是为了容易脱离六道轮回，对六道轮回啊没有贪念的。下面是念老的话，叫盖言：持名心无三乱者，因心也。啊，这是因地修行的功夫啊，最重要了。实际上84000法门，每一个法门都是这一个道理。啊，修学的目的都是求心不散乱。心不散乱就是智心一处。智心一处，智慧开了。啊，智心一处是甚深，是很相当深度的禅定，智慧开了，本能恢复了。啊，本能就是一般人讲的神通，六种神通。啊，你看六种神通，小乘粗苦。两种现前，天眼、天耳，啊，我们一般人看不见的，他能看见。我们在这三层楼上，底下第二层、第三层什么样，就看得清清楚楚的，没障碍。这是小乘的天眼，不大。啊，看我们眼前世界没问题。啊，因为空间时间突破了，所以他能看到过去，能看到未来。啊，这一般人叫神通啊，在大陆上叫特异功能，真有不是假的。啊，佛告诉我们，这是我们的本能，我们本能丧失掉了，是因为有烦恼，有妄想，有杂念，这能力失掉了。如果我们能够智心一处，在此地讲心无散乱，这个能力就恢复了。啊，智慧现前。啊，我们今天这个眼睛是在讲，只能看到局限在这个光波之内，比这个波长的看不见。比这个波短的也看不见，啊，这个波度的长短无有限量啊！如果全部都能看见，这世界就不一样了。啊，我们听声音也是如此。啊，高的音波听不到，太低的也听不到。啊，如果通通都能听到，就不一样，这神通广大了。佛的眼睛能看遍法界虚空界，啊，能看到整个宇宙啊！啊，看小的呢，能看到极微之微，就是他能够看到。今天科学家的名词叫微中子，他能看到。啊，菩萨的天眼跟佛就差一等，一等差很多。啊，越往下降，啊，那个能量就越低。 我们在十法界在人道啊，已经不行了，靠修持，靠清净心，心越清净，能量越大，智慧就越高。实际上，智慧、能量神通、道理都是平等的。讲平等，佛法讲绝了，真叫究竟平等。因为同一个心性所生所现，同一个阿赖耶所变，他怎么会不平等呢？若得一念，我们念佛得到了一念，在临终时能伏诸惑，正念呢自然现前。这一念就是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别无二念。临终时候这是真有把握，不会有杂念来干扰。所以正念自然现前，着重自然两个字，一丝毫勉强都没有。这样的人往生需不需要助念呢？不需要。真正念佛到这个境界大概需要多少时间呢？我们看到了，古书《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面所记载的，绝大多数的人都三年，这个功夫就成就了，有勇猛精进。三天成功的，对我们讲快三天，慢三年，例子太多了。问题就是在看破放下，如果真看破了，真放下了，那就是弥陀经上所说的若一日若二日，一天就达到这个境界。一念就到这个境界，往生真不难了，成佛真容易啊。理论上讲，凡夫成佛是一念之间。这段事情六祖慧能可以给我们作证，他就是一念的，五祖跟他讲金刚经，讲到大概四分之一没讲完了，四分之一了，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开悟了。什么叫开悟？我们现在知道啊，在这一句之下，他就能够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放下了，这一放下就明白了。他有本事能放下，我们今天这一点不如他，我们听了之后放不下。 为什么放不下？没听懂。对，从前张家大师告诉我，你没看破，真看破了，哪有放不下的道理？啊，大师这个教训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啊，为什么呢？自己知道自己的程度有没有达到。啊，我还没有放下，证明我没有看破。就是我看破了放不下，那是骗人的。啊，张家大师告诉我，佛法智难行易，不是智易行难呐、啊，智难行易。所以，因为智难，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49年，智难呐、啊，行易。你看六祖慧能，那行不是很容易吗？他放下就是。啊，这才告诉我什么叫知，真放下了就真知，没放下了没真知，没有真，没有不知，不知那是无知。真知道的时候，你决定放下，放下就是。你看，放下见思烦恼就是阿罗汉。放下尘沙无明，就是菩萨。放下无明习气，那就成佛了。啊，这个在大乘经里面，这些东西我们总算是搞清楚、搞明白了。清楚明白怎么样？不是真的明白，真明白就放下了，就成佛了嘛。啊，就是说，阿罗汉怎么成阿罗汉的？怎么成菩萨的？怎么成佛的？啊，凡圣同居同层怎么来的？方便图怎么来的？十报图怎么来的？常寂光是怎么回事情？算是这概念上搞清楚、搞明白。啊，所欠的呢功夫没放下。但是我们今天要往生，真正求往生，必须把这个世界放下，就是对这个世界没有一丝毫贪念了，你就能往生。还有一丝毫贪念，那个贪念像一根绳子一样绑住你，你跑不掉。必须把这些绳索通通斩尽。这个世界没有一样贪念的，往生没障碍了。啊，阿弥陀佛看见了，他就会来接引你。还有一根绳子绑到，阿弥陀佛不来，为什么？你去不了。上上根人容易，智慧高啊，一问千悟啊。啊，下下根人，迂腐也容易，他老实、听话、真干，啊，没障碍，当中这一切。占决定大多数，这知识分子不上不下，这很麻烦。那我们恰好就是这个里头的分子啊，这里面的分子有一个方法，就是用大乘经教长时间的熏修啊，我们要不是有这60多年的熏修，不可能的。 这六十年的熏修，让我们有把握念佛往生，凭自己看破放下证阿罗汉，我们都做不到啊！所以我们今天感恩的，感恩阿弥陀佛的恩呐！啊，没有这个法门，我们这一生不可能成就。啊，有这个法门行。啊，真正看破放下，到极乐世界再看。现在就先求怎样能够进入极乐世界。啊，其他的暂时可以不问。啊，那么进入极乐世界，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个真心，现在有了，真愿，真想去，这个愿有了，真正肯念佛，一念生念，啊，所以这个经本也是我们的保证书啊。今天做保证了，啊，决定的生净土，啊，决定不会被一切境缘所动摇。这句话很重要，包括现在很多灾难的谣言，不被它动摇。啊，他说阿弥陀佛再来也不为他动摇，如如不动。啊，我只相信经典，经典是释迦牟尼佛说的，特别是这部经，释迦牟尼佛多次宣说，啊，其他的经只讲过一次，没讲过第二遍，这部经讲过很多遍。又弥陀要解味，生念乃至一念往生，但若临终时，亦于此无为。啊，《弥陀经》上这段话，跟《无量寿经》上的是没有不相违背，是一个意思。若于平时能发一念清净心，明其立体，这个明其立体就是暗合道妙啊，若于一念，在因此一念之力，临终啊，必定任能有生念和一念也啊，平常功夫得力了。临终时候，一定不会把阿弥陀佛忘掉。啊，临终肯定会念佛，这样就好。如云中超所云：“此一念力，有复活之功。”临终正念自然现前。啊，平常念佛功夫得力，烦恼轻，智慧长，这叫功夫得力。如果烦恼还是那么多，还是那么严重，这就不是好事。我们要想办法回避它。那为什么自古以来修行人居住的地方啊，梵语叫阿兰若， 翻成中国意思呢，是清净的住所。清净的标准，这佛经上有说，听不到牛叫的声音。古时候嘛，没有这些车马嘛，啊，叫声音最大的是牛，啊，农夫农民家里养的牛，牛叫的声音听不到，这就算是清净处。啊，现在的噪音很麻烦的，主要是听不到车的声音。那么现在有很多人养宠物，养狗的人很多，狗叫的声音听不到，啊，车的声音听不到，啊，这还有个麻烦，电话扰乱你，最好电话声音也听不到。这环境呢，可以算是阿难若了。我们有这么多的烦恼、习气、障碍，不选择修学环境，我们没有能力摆脱障碍，这是个麻烦事情。啊，一定自己要知道选择。古时候古人建立寺院丛林，啊，现在懂得风水的人，他们去参观，都以为这些修行人，啊，修道的念佛的，都懂得风水，为什么？好的风水量都被他们占去了。其实懂得的人有不多。啊，为什么好风水偏偏被他们占去？其实不是的。大乘经上讲的境随心转，这些人心清净，他在那里住上三年，那个地方风水不好，他去住了都变好了，就这么个道理啊，不是去选择的，自然好了。心地不善的人到个好风水的地方住上三年，风水变坏了。那我们要不要选择风水地方？不需要啊。啊，选择什么地方？你欢喜的地方就好。啊，我们自己年年提升自己的境界，我居住的环境年年呢，这圈磁场就不一样，啊，自然产生变化嘛，境随心转呢，一切法从心想生呢，要记住这个。啊，你真的有信心，头一个是身体，身心健康。自在快乐，没有忧虑，没有烦恼，没有压力，啊，如果连这个信心都不能够具备，我们学佛道业就很难成就。啊，所以首先要建立坚定信心。用什么方法来建立？多听经，一遍一遍的听，遍遍增长你的信心。啊，为什么呢？道理慢慢搞清楚了，慢慢明白了，明白之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底下这一段啊，给我们解释事业心跟理业心。啊， 有一心中，有思有理。言事一心者，弥陀书超越，这莲池大师讲的。闻佛名号，常忆常念，一心圆立，自知分明，前句后句相续不断，行住坐卧唯此一念，无第二念。这是方法。啊，下面说，不为贪嗔，这个贪嗔烦恼之所杂乱。事上即得，理上未彻，唯得性力未见道故。这未见道没有开悟，没有明心见性，这叫事一心。莲池大师讲得好，讲得也相当透彻。啊，第一个，我们知道阿弥陀佛的名号。啊，对于西方净土有相当程度的了解，能信。啊，能发愿求生净土，亲近阿弥陀佛。到极乐世界不是为别的，是亲近这一位好老师。啊，这一位好老师一定能帮助我证到无上佛果。啊，这是他的本愿。啊，他的四十八愿等于是保证。保证我们跟他学一定能成佛。成佛一定跟他是平等。啊，智慧神通道力都跟他一样。啊，我们这是什么，为什么原因要到极乐世界，就这个原因，不为别的。啊，那方法呢？方法就是念佛，一念十念，这是方法。所以你看，真心、真愿、真肯念佛就行了，什么人都能做到，男女老少，邪语不消。只要你听到了，你真想干的话，没有一个不能干，没有一个不成功，这法门广大了。啊，我们从这些理论延伸，可以延伸到所有一切宗教。啊，你好好的修学你。以你的经典去修修，把这个功德回向求生极乐世界。你肯念一句阿弥陀佛，决定得生。这不可思议啊，不得了的法门呐！啊，所以在一切法门里头，被称之为一心道。啊，别的法门难呢，这法门容易啊。虽然说容易，这里头有一句话我们要特别留意，不为贪嗔烦恼所杂乱，这一句话太重要了。啊，换一句话是，决定要知足常乐。我们看看大乘教里所说的不处菩萨，啊，不处菩萨后补佛， 啊，弥勒菩萨现在是不住菩萨，将来他到这个世界来成佛。不住菩萨住哪里呢？住斗率天。斗率是什么意思？啊，斗率是梵语，翻成中国话叫知足。菩萨知足才能成佛，不知足还不能成佛。这里头含义很深呐、啊，样样知足，有知足，没有也知足，啊，决定没有贪求。啊，遭遇到困难了，就想想本师释迦牟尼佛。我们遭遇的困难，不可能超过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一生没有产业，没有房地产。连个茅棚都没有，啊，树下一宿。我们中国人在山上砍几棵树，搭个小茅棚，在那里好修行。释迦牟尼佛游牧，连个小茅棚都不要，啊，而且树下呢，他只有一宿。今天晚上在这个树下，明天不会在这个树下，到另外一棵。这什么意思？怕给后人做个坏样子。哎，这个树不错，天天到这来，起了贪心。那你看，规定就住一晚上，第二天搬别的地方去，啊，绝对不会在坐过的树下再坐，叫人一点贪心都没有。啊，贪嗔痴慢不起呀。他老人家做出样子给我们看了，不是口说，他真做到了。啊，我们不能不相信啊！啊，吃的没有选择，托钵给什么吃什么。啊，所以托钵主要知道没有素食的。啊，人家给什么就吃什么。不选择的平等心接受供养啊，人家供养财供养啊，就是物质供养你啊。佛不是白受了啊，要白受这一场供养，怎么对得起人啊？佛要给他说法，佛回报的是法供养。啊，一定向人家问好。啊，他要说他遇到什么困难，你要帮助他解决，要告诉他解决的方法。啊，这是法供养啊，有回报的，不是偷步完了就走，不是啊。啊，就是要教化众生。啊，那么佛一生就是教学，讲经教学，修行是你自己事情。佛只是把修行的原理、原则、方法教给你。啊，所以修行在个人呐、啊，佛不干涉。八万四千法门，你愿意修哪个，你就修哪个。啊，你修行遇到困难了，佛会帮助你。所以，他们的生活的确有规律，而且自在。 啊，自在里头，他又不守规矩，啊，所以这个团体值得人尊敬啊，叫六合敬的僧团，啊，佛那个团体不小啊，我们在经上看到，常随弟子就是永远跟他学的，1255人，啊，那临时去学的呢？就跟他3天5天，1个月2个月，啊，1年半年，这种人多，肯定比常随人多。所以我们估计，世尊当年在世的僧团，一定超过3000人。啊，这么大一个团体，受人尊敬啊。各处都邀请呢，都希望佛到那里去讲经，啊，到那里去住一段时期，啊，佛很随和，哪里请就哪里去，啊，从来不拒绝的，啊，一切随缘，绝不攀缘，啊，过往大臣。有别墅，有花园，提供给这些人住宿，哎，他也同意，也不拒绝。啊，并不一定很坚持，不是的，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也立了一条规矩，叫菩萨。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啊，这个菩萨要遵守啊。啊，如果你在这个地方，别人生烦恼了，赶快走，赶快离开。啊，不要让人生烦恼，要让人生欢喜心。啊，这些地方。再再都体现到佛陀的慈悲，佛陀确实念念为众生，尤其为苦难众生，啊，佛这个苦难含义很广很广，啊，世间一般人苦难是讲贫穷，啊，物质生活缺乏。是说这个，佛的这个苦难包括富贵人，啊，富贵人贪恋富贵，啊，智慧不开，享受吃福，这一生福报享完了，来一生就堕落了，这佛看得清楚，啊，所以六道众生。皆有苦难，个人苦难不相同啊！啊，通通要照顾到。所以这“不为贪嗔烦恼所杂乱”这一句什么都重要，啊，非常重要。说四上即得，理上未止。啊，事实上做得很入法，啊，得到心清净了，但是没开悟，啊，说未得性理，未见道故，啊，他的信心增长，愿心也增长，没有见性，啊，没见性。这叫四义心。又弥陀要解曰：“要解欧耶大师的，说不能四持立持，持之浮出烦恼，乃至见思先进，皆四义心。”这个说得好。 只有几句话，讲得很清楚，很明白。你念佛，无论是四善念，四善念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口念，念这句阿弥陀佛啊，或者是口念、耳听啊，自己念，听得清清楚楚啊，与自己的心相应。佛号从心生，从口出，从耳听，这样子反复念法，容易摄心啊。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念到福烦恼，功夫成片，断烦恼，除就是断，断烦恼呢，见思烦恼现断，这都是四义心。啊，那离义心呢？弥陀素超云，闻佛名号，不为意念，即念反观，提察旧身，聚其根源，提旧至极，于自本心，豁然契合，以见地故，名离义心。这不仅仅是念，它里头有回光返照啊，闻佛名号，不仅仅不为就是不仅仅是意念，亦是想佛啊。念是心里头念佛，你看中国的文字，念是精心，就是现在的心，现在的心是阿弥陀佛，这叫念啊，不是口念啊，心里头真有叫念啊。一佛念佛，大势至菩萨告诉我们，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你常常想他，你常常念着他啊，即念反观，这个功夫就深了。反观就是见到自性了啊，提旧提察旧身，聚其根源，找他的根源了啊。阿弥陀佛从哪里来的？这一句名号从哪里来的？你要寻其根源呢？提旧之极，于此本心豁然契合。这个豁然契合就是大彻大悟，以见地故，见地就是见心啊。地是什么？事实真相。念佛能明心见性啊，啊，见心，这叫离义心。这个境界跟慧能大师在五祖方丈室里头听《金刚经》大彻大悟同样境界啊，所以这个是离义心。离义心决定的生，生十报庄严土，上上品往生。所以禅跟净达到的目标相同啊，方法不一样啊。禅的方法难啊，净的方法容易啊。 啊，这个容易的法门也是为上知与下语能得到啊，这两种人最好教啊，上知上上根人，一闻千悟啊，他智慧高妙啊，一听他就懂了，一点怀疑都没有啊，他能够老实念佛。下下根人啊，这些阿公阿婆，他什么都不知道。你叫他念佛，他就老实念。念佛一定有好处，他笑眯眯的，他也不问你什么好处，他就一直念下去。往生的时候，瑞相稀有，他真成功了。啊，他生哪里？他不是生凡圣同居土，他跟上上根人一样，十宝土，上品上生。真了不起，这古人所谓的愚不可及，比不上的啊，虽然愚，那种愚臣一般人比不上啊，都能够达到大彻啊，如果只有一念，这就是四一心，加上止观呢，啊，即念反观，这是观呢，观是智慧，啊，那么对于经教。常常听，听得很熟，啊，对于即念反观有很大的帮助。经上讲的透彻，弥陀要解人，不论是持立持，持之心开见本性佛。皆利益心，在一心当中呢，利益心最为上也，利益心见性了，所以一门深入，常时熏修，啊，终极的目标达到了，见心这个事情，所有大乘经论。无量法门共同的目标，所以《金刚经》上佛在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不管哪个法门，到最后都是明心见性，啊，都达到这一个目标，啊，于是任何一个法门。我们不可以回报啊！回报就是自己无知，就是自己迷信，自己没智慧。自己真的有智慧，知道门门都通心性啊！八万四千法门，最后的目标是一个。啊，无论走哪个法门都可以走得到，叫你当中不要去换啊，换来换去那就耽误时间了啊，一门走到底你就走通了啊。那么法门虽然平等，我们每个人根性不相等，立根的人没问题， 顿根的人，那些法门对我们确实有障碍。啊，为什么？我们的烦恼习气太重，断不掉啊。啊，真正断不掉，走净土这个法门，你就决定成功。啊，同样达到一个目的地。你见到阿弥陀佛了，居立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就很近了。这是不可思议的法门呐！啊，古大德所说：“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啊，这里开悟不了没关系，见到阿弥陀佛，你就能开悟。这个开悟就是指的大彻大悟。又弥陀苏超云：“这持名号，一心向往。”即是一心，这是莲池大师讲的。执就是执着，持就是保持。你看看大乘教里面，就叫我们放下执着，放下分别，放下妄想。哎，只有净宗法门。可以执着，但是执着只限于阿弥陀佛的名号，其他的不能执着。啊，坚固执着这句名号，到了极乐世界可以放下，没到极乐世界决定不放下。啊，就凭这个执持名号，就往生净土。一心向往，啊，向是方向，啊，方向佛给我们指定，你别去分别，佛说西方那就西方，啊，我们在初学佛的时候，疑问可大了，西方太阳下山地方。我们现在乘上飞机往西方走，走一圈又回来了。西方到底在哪里？那有这个疑问可麻烦大了。啊，那么佛讲的这个也不是一定的方向，佛教我们把念头集中向一个方向，就这个意思。你不能分散，你就向着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啊，是叫我们把意念集中，采取这个方法。啊，所以有些祖师说了，不是讲我们地球的西方，是讲娑婆世界的西方。这个讲了，哎，也有道理。啊，我们娑婆世界西方在哪里？我不知道啊。啊，这一个世界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教化区啊。啊，这个教化区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啊，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三千大千世界用银河系做单位，多少个银河系？十万亿个。十万亿个银河系。这么大的范围，西方在哪里？啊，所以这个西方别去追究，不要死在这个东南西北四方上。啊，我们这是良心，这个是佛陀用的一种方法。啊，我们只想着这一方向， 其实阿弥陀佛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极乐世界亦复如是。相应他就现前，你就看见了。不相应的时候，你看不到他，他看得到你，你看不到他。总而言之呢，我们把念头集中在这一句佛号上，佛号就是西方，佛号就是极乐世界，佛号就是阿弥陀佛，这就不错了。所以一心向往离，支持名号还归一心，就是离心。这句佛号是从心中起来的，还回归自心。这个自心是真心，不是妄心。真心在哪里？找不到，妄心也找不到。你看《楞严经》一开端，切除真心。世尊问阿难尊者：无也不说真心妄心，心在哪里？你说来我听听。他有本事说了七个地方，全部被释迦牟尼佛推翻了。楞严经从这儿开头的，到最后真找到了，那个下面与这个就很接近。那些经云，诸善之中，独有一心最为第一。这是诸佛菩萨、祖师大人教人一门深入理论的依据。佛门懂得，我们中国老祖宗也懂得。我们学了佛之后，读佛的经典，回头看看儒家的典籍，很多理念跟佛讲的相同。这佛讲的清楚，他们都提到了。我曾经就这桩事情请教李老师。我跟李老师说，我们中国古圣先贤是不是佛菩萨到中国来应化的？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吗？在佛见现，在印度现佛身，在中国现圣贤之身。老师听了笑笑，理上讲得通，事上没证据。就我们相信啊，佛菩萨再来的。跟经典上讲的完全相通啊。所以诸善之中独有一心最为第一。我们想断恶修善，修什么善？一心最善。 用什么方法修？用一句佛号修。佛号的功德，前面费了几十个小时讲佛号功德，这一句佛号真正不可思议。这一句佛号是信德的尊号啊，不是不能犯，能犯，字面上犯不难啊。翻成中国意思是无，弥陀翻作量，佛翻作觉，无量觉，这名号是无量觉。无量觉是谁呢？无量觉是自信，只有真心，只有自信是无量觉啊，除了自心性之外，没有能当无量觉这个名称。所以念这句佛号是念自己的真心啊，念自己的真心啊，自己的真心叫阿弥陀佛啊。西方极乐世界确实有这么一个人，他修行成佛了，他的名号就用作阿弥陀佛。我们今天念这个阿弥陀佛，跟他也相应。啊，所以古德有所谓，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讲得通啊，讲得很圆满啊，自他不二啊。啊，弥陀是我自信变现出来的弥陀，净土也是自信变现出的净土，跟我是一体，这个关系多密切啊！既然是一体，我想到极乐世界，我想亲近弥陀，哪有困难呢？哪里会有障碍呢？啊，所以跟你说决定得生啊，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是自己心现心变的啊。弥陀苏超越借此一心全体是佛，又此一心即定中之定，即菩萨念佛三昧故啊，即大摩直指之禅故。那心经上这几句话跟莲池大师苏超里头所说的妙极了啊。我们把这两段啊，不长啊，你看才两行半都不到，真正搞明白搞懂了，我们的修学是最上乘的。达到登峰造极啊，修善，一心念佛就是修善，一心念佛万善随之啊。这个一心全体是佛，这一心是定中之定，这是什么？自性本定。大乘经上说觉心不动啊，觉心就是自信的，觉心是自己的真心的，它不动，没有波动现象。 啊，我们现在的念头，念头是波动现象。啊，从波动现象产生的念头，从念头产生物质现象。啊，这是阿赖耶三系相的发展。今天科学家证明了，我们对这个从前有怀疑，不敢完全相信。现在看了科学报告，这个疑断掉了，完全相信了。啊，佛是3000年前说的，啊，科学家是近代30年才发现。最近30年，啊，方老师告诉我，佛经是高等哲学。今天我们看到科学报告，我们醒悟过来，佛经是高等科学。啊，那么佛陀教育。释迦牟尼佛教人的是什么？啊，可以分为两个段落。第一个，普世教育，国民教育，普世教育，伦理、道德、因果，教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说，教这世界能恢复秩序，啊，天下太平。人民幸福。啊，第二个阶段是就近的智慧，真正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那就是科学哲学的最高峰。啊，说出来了，宇宙人生真相。啊，我们今天要想往上爬，烦恼习气障碍爬不上去，阿弥陀佛帮了个大忙。啊，他给我们建了个阶梯，我们从这个阶梯就可以上去。啊，那么要注意，一心重要啊，一心太难了，但念佛是个方法了。就是用一个方法，一念代替一切妄念。他用这个方法说：“一念不生难，真难。让你有一念代替所有的妄念，就用阿弥陀佛这一念。为什么不用别的？阿弥陀佛是自信的德号，不是外来。”啊，跟自己自信有密切关系。什么时候我们念这句阿弥陀佛，跟自信觉一相应了，这就大彻大悟，就明心见性。啊，问题就解决了。啊，真妙啊！啊，善中至善，没有超过念阿弥陀佛。这一念善啊，李延池大师讲的更好啊，这一心全体是佛，无量觉嘛，无量觉就是佛嘛，又持一心定中之定啊，慧能大师坚信第四句话所说的。何其自信，本无动摇，那就是定中之定，自信本定啊，即是菩萨念佛三昧耶，这教下所说的，即大摩直指之禅呢，这是禅宗所说的。大摩禅 全体是性，就是这个一心。上俗引证，上面引用祖师大德论著里头的话，一念即一心，此之一念盖之本觉灵智之自性，为为一念。所以这个一念，这一句阿弥陀佛是自己的真心，是自己的本性。底下举例列入日本兴西师所云，一尘即宏愿，宏愿是说的48愿，48愿总结归一句名号，这一句名号原是48愿，宏愿就是佛知，佛知就是一念，一尘是佛尘。《法华经》上说的，唯有一乘法，无二也无三。这时释迦牟尼佛在教学最后的一个阶段，他教学分4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定中说的，我们不讲它，华严定中讲，不是在人间讲的。开悟之后，最初的12年，讲阿含，好比办小学，就是普世教育。教人怎么样做人，怎样断恶修善，积功累德。的人天福报，讲这些。这好比办小学，12年。接着讲方等，8年，好比是中学。作为提升准备。8年，加上前面12年，20年。20年扎根教育，正式跟你讲大乘。大乘讲多久啊？22年，前面加起来42年。42年之后讲法华，法华是一乘，等于研究所。完全讲真的了，这一乘是成佛，也就是明心见性，见心成佛，这道究竟圆满。所以一乘就是48愿，48愿就是佛智。自性本具般若智慧，这是佛智，佛智就是一念。一念真的能够明心见性，这一念功德不可思议。今天时间到了，下一堂课我们还从这个地方学习。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776页，776页，第一行，从第一行看起。日本兴熙时云，一尘就是宏愿，宏愿就是佛智，佛智是自信本具的智慧，不是从外头来的。见性智慧就圆满现前。没有见性之前，佛菩萨教我们用真心，真心跟智慧相应。换一句话说，一分真诚他就透一分智慧，十分真诚啊就透十分智慧啊。所以底下这一句说得好，佛智啊就是一念，一念是真心，二念就妄心了，二念里头就夹杂了，一念是纯而不杂，所以他生智慧啊。这个智慧是自己本有的啊，真的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是自信的，也就真心的，用现在的话说，能量是不可思议的啊，无法估计的，这非常大的能量。那么新西施他在修行教学，他列一念之意啊，换一句话说，他以这个为学习教授的核心啊，中心的理念就是一念啊，为凡夫之信心，如能与佛之一念相应，则往生事业自然成办，不需口口声声多称佛号啊。此语报恩论相似啊，这是为日本的祖师大德啊，给我们中国的这些大德们呢看法是相同的啊，只要用真心，所以用真心就太重要了啊。为什么不用真心？为什么用妄心呢？啊，总是人呢迷得太深了，迷得太久了，认为用真心呢待人接物在现在这个社会会吃亏呀，你别人都骗我，我怎么能用真心待人？其实我们完全想错了，我们用真心待人，别人用妄心对我，我还是用真心待人，决定不改。吃不吃亏呢？不吃亏呀。我敢说这句话了，是我从初学的时候跟老师学到这个道理啊，老师叫我这么做，我一生就做下来，做了几十年，这个试验成功了啊。这个几十年当中没吃亏呀。有没有遇到有人骗我呢？有 啊，我们有没有损失呢？也有。但是，这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何必计较呢？啊，得失都是个缘分，啊，决定不怪罪任何一个人，啊，也不怪自己，啊，缘聚则有，就现前了，缘散即灭。这个是自然现象啊！啊，有的时候不以为有，是的时候也不以为是是，你说这个多自在呀！啊，所以一生呢，才真正享受到，是人生最高的享受。人生最高的享受，不是在社会上有地位，也不是在世界上有财富，与这个不相干。啊，那与什么相干呢？快乐，快乐不快乐？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啊，人生最高的享受，天天快乐。啊，佛法里面所说的法喜充满。长生欢喜心，这是人生很不容易得到的。啊，世间大富大贵，未必生活的快乐。啊，生活的快乐，那是诸佛如来，是诸大菩萨。啊，一天到晚欢欢喜喜，没有得失的念头。啊，知道一切法的真相，可以尽情享受，决定没有一丝毫念头占有，没有一丝毫念头控制，这就得自在了。啊，自己也自在，万物也自在。啊，自己跟万物是一体，是不二。啊，这个，这样我们才真正体会到为什么要去学佛，啊，接受佛的教育，佛的教育真的是幸福、快乐、美满的教育，啊，与贫富贵贱不相干，啊，那我们想法才行不行？行。佛是门中有求必应，没有一样求不到的。啊，他有理论，他有方法。啊，我们求发财，怎样才能发财啊？贪污不能发财。啊，佛告诉我们，发财之道是修财布施啊。一个人命中有财富，啊，香港首富李嘉诚先生，啊，命里头有那么多的财富啊，啊，我是前些年，啊，他也有个好朋友，也是他的顾问，啊，陈郎先生。常常听我讲经，这个人是个算命、看相、看风水的高手。啊，早年李嘉诚先生30岁，从他的家乡，他家乡在汕头，到香港来做生意，遇到之后，他就给他看相，给他算命，问李先生：“你将来？”希望拥有多少财富啊，你才满意？啊，李嘉诚现在告诉他，我要能有3000万，我就很满意了。啊，这个陈老先生告诉他，你的命中的财富啊，是慢出来的，那不是平的，是慢出来的。 他说你将来是香港首富，这算命是个高手啊，果然不错啊。所以他一生就把陈先生看作顾问啊，有什么问题都请他，请去向他请教啊。这陈老前年过世啊，真有这回事情啊，这不是假的啊，真有啊啊。所以我们相信因果，相信命运，命里有的时候决定是有，丢都丢不掉，人家也抢不去，也夺不去，别人会抢去的，会夺去的，那是命里没有的。所以纵然被人夺去了，自己也安然无虑啊，心永远保持着平静啊，永远保持快乐，这是人生的享受啊！啊，方东美先生早年告诉我，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说这个我要，这一句我要好好学啊！真的不是假的，越试越多啊！所以一个人要学着慷慨大方啊，别人有需要的不要等人开口啊，就伸出援手去帮助他，越施越多啊，自己生活越节俭越好，越简单越是符合健康之道啊，衣食住行简单简单，容易受拾啊！如果走向奢侈，那个麻烦就大了，就造业了啊！人生在这个世界，也不过就是日食三餐，夜眠一宿啊！你要多大地方？一点点小地方就够了，就快乐无比啊！所以这个一心一念重要啊，一心不一没有两样，处事待人接物，对自己对别人就是一个真心，一个诚意啊，没有丝毫虚伪啊。那么这样子凡夫的信心就能跟诸佛菩萨一念相应啊，这一念确确实实就通了。为什么？他们也是真心，我也用真心，真心跟真心不二啊，道理就在此地啊，得佛菩萨加持，原理也在此地啊。我们有妄念，有求于佛菩萨，这是妄念啊，不求我用一念，哎呀，感应不可思议；有求反而没有感应，这不是佛菩萨不灵。你明白这个道理就知道了。无求的心是一个心，他心无求，我心无求，心心相印呐、啊。道理在此地啊，他无求，我有求，不相印了、啊。啊，他求的是明心见性，我求的也是明心见性，我们同一个方向，同一个目标啊，哪有不帮助的道理啊。我要加上自己的欲望，加上自己的意念在里面，就不相应了啊。理明白之后啊，才真正相信感应道教，不但于诸佛菩萨，于人，于一切众生，也如是啊。 没见过面的，素昧生平，哎，一见如故。这什么原因呢？我用真心，他也用真心，这就一见如故啊，自然的感应呐、啊。不但对人，对动物啊，那最平常我们遇到的蚊虫啊，还小虫，哎、啊，被它叮了啊，我们感到了不舒服啊。又痛又痒啊，那我们跟这个小虫啊，啊沟通一下，啊，他来叮我，我看到了，我让他叮，啊，我跟他说，我供养你，啊，你也不就是吃一餐饭而已吗？我不食你，我供养你，但是有条件，你别让我痛，别让我痒。果然叮了，他吃饱了走了，不痛不痒。这不就是感应吗？这些都有感应的，这是蟑螂、蚂蚁，通通有感应的。啊，这么多年来，我这些感应事情太多了。啊，我们绝对没有伤害它，而且我们帮助它。啊，蚂蚁跑到厨房，还不就是找吃的东西吗？我们知道这个事情，把它喜欢要的东西分一点到窗户之外，到院子里面去，嘿。蚂蚁就到外头去了，它就不进来了。啊，所以跟这些小动物沟通啊，哎呀，我们大家共同住在一块，共存共荣，互助合作，啊，你说多快乐的事情！啊，植物也一样。啊，花草树，你爱它，它也爱你。啊，树。特别的茂盛，啊，花果芬芳，提供给你欣赏。啊，爱心要展开来，啊，爱一切小动物，啊，爱花草树木，爱山河大地。这世界不就是极乐世界吗？啊，西方极乐世界，那是这种人多，啊，想通了的人多，一心一念的人多，共业所感。那我们今天这个世界，由于圣贤教育，疏忽了。啊，这一疏忽呢，共业就产生变化。啊，但是别业如果不受共业的干扰，这叫功夫。啊，能够不受环境干扰，我们能够享受到极乐。啊，这里头最重要的一句话，《金刚经》上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佛说的不错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我们对于大千世界。是这么一个看法，这个看法是诸佛如来的看法，是化身大士的看法，我们跟他看法想法一致，那我们的行为当然也一致。啊，所以念佛往生，明白这个道理，用真心，真心就现净土，真心就现阿弥陀佛，啊，真心念佛一生，比那个妄心念佛一万生 功德多大，一万生都还是假的，还是虚妄的，这一念是真的，纯真无妄啊！啊，真心念佛，他就哈、啊，这个我应该要做；真心对人，他就不敢了。那你这就有分别了，就有执着了。啊，佛不是众生，众生不是佛，这是错误的。众生本来是佛，佛在没成佛的时候也是众生。生佛不二，生佛平等。这个真正的快乐从这生。不要有分别心啊！这个人再坏再恶啊，食恶无逆，是一时迷惑啊，生怜悯心，生同情心，他一时错误啊，他会觉悟啊，他会回头啊，他是本来是好人啊，本来是好人，那个本来是不会变的。他不是坏人，干坏事坏人他会变的，他会变好。啊，我们要用这样的心态，处事待人接物。啊，这样的心态，什么样的灾难来了，都不想看，都没死啊。啊，灾难来了。死很多人，死的那些人很冤枉啊。怎么说冤枉呢？他不该死，不该死，为什么死了？吓死的，被灾难吓死的。啊，理事都要清楚。啊，后面这是《报恩论》上说的几句话。禅宗破禅，读教解悟。啊，读经，教是听教，啊，就是听讲，明白了，觉悟了，而专修净土，而能一心尽性与佛之相应，一念成佛，而得往生。决定生净土啊，生净土只是换个环境啊，那个地方是专修专学的环境，这个环境是阿弥陀佛提供的，人人都有份啊，只要想去都能去。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但净宗常为这一念生念，则尽知凡夫之称念佛号，一生与十生。啊，这是一般人呢，都是这个看法。啊，所谓一念，所谓十念，是一生佛号，十生佛号。如《易集思之无量寿经》说，啊，他说。此言念者，啊，此是我们现前一般社会大众所谓的念，为称南无阿弥陀佛这六个字，念这六个字，经此六字前名一念，这六个字念完，这叫一念。重复念十遍叫十念，啊，是为念诵一声佛号，即名一念。观经下品下生者，啊，观经里面说下品下生，说如是智心，令身不觉，具足十念，称南无阿弥陀佛，称佛名故。 于念念中啊，除八十亿劫生死重罪，命中之时见金莲花，又如车轮。如一念前即得往生极乐世界。啊，观经上这一段经文也是讲的是身，一念就是一声佛号，身念就是十声佛号。啊，如是临终身念，乃至一念，皆得往生。那么，这个观经上有一句话，值得我们注意的：于念念中啊，除八十亿劫生死之罪。这一句话的意思很深，八十亿劫，劫是古印度对于时间很长时间的一个单位。啊，它有大劫、中劫、小劫。啊，说法没有一定，但是都是很长很长。啊，在佛门里面最常用的小劫是佛寿，人的寿命最长啊，人寿命最长啊，有84000岁，每100年呢减一岁，啊，100年减一岁，减到人寿命10岁，10岁是最短的。那么从10岁呢，在100年再加一岁，又加到84000岁，这一个增减叫一个小劫，这么长的时间。啊，20个小劫呢是一个中劫，4个中劫是一个大劫，所以这时间很长很长。能念一声佛号，能除80亿劫生死重罪，这个话是不是说得过分了？是不是说得太夸张了？谁能相信？但是这个话确确实实是释迦牟尼佛说的啊。那么我们就要想到啊，我们在六道里头待了多长久的时间呢？决定不止81劫，那多久呢？一般说的是5量劫，你说多可怕？我们在六道里头打滚，天上去过，人间待过，三恶道也去过，哪些道都去过啊！啊，在天上也做过天王，在地狱也受过苦难，啊，六道里面这些状况，每个人都经历过，只是我们现在很健忘，一投胎，前头事情忘掉了。啊，如果修行就修禅定，禅定功夫深的时候，续命通现前。过去世中生生世世通通都能够记得。佛经上说，阿罗汉，这是修行有成就的人，提到无间地狱， 他身上还流血汗。换一句话说，过去在地狱受过这个苦难，今天提起来还心有余悸。这些都是说明我们在六道的时间非常之长。一声佛号灭八十一切生死之罪。念一辈子，我们的罪业还没有消完。那么这个地方是讲临命终时，这是关键的时刻，能不能往生决定最后这一念。最后这一念要是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个人决定得生。为什么？前面跟诸位讲过，一有营业，有满业，最后这一念是引导我们到哪里去，这一念不能错了。这一念如果是贪心、贪财、贪名、贪色、贪利，最后一念是贪心，我归道去了。最后一念是嗔恚，是怨恨，他就地狱道去了。最后一念愚痴，愚痴就是是非善恶没有能力辨别了，畜生道去了。最后一念是仁义道德，佛法里面讲的无戒是善。这个人他又到人道来了，福报大的他到天道去了。最后一念关系多大了？最后一念心是平等的，是清净平等心，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上上品往生。为什么呢？清净平等是佛心，是真心，真心念这句阿弥陀佛，对，上上品往生呐。幕后如盆积清月，如石回响，一念念佛无不往生，以佛本愿力故，临命终时一念念佛决定往生，阿弥陀佛的本愿。他成佛了，他所发的四十八愿愿愿兑现。没有意愿是虚假的。所以四十八愿可以说保证我们往生。至于观经中临终生念而得往生，与上所论是同是别。跟报恩论上所讲的莲池大师与苏超之中论之极为精确。那么这个疑问由莲池大师来解答。俗曰故知至心念阿弥陀佛一生，灭八十一劫生死重罪。这个里头关键的字眼执行，执行真诚到基础要不是真诚到基础就不会有这么大的能量 智心，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去练呢、啊。对人、对事、对物、对一切万法，我们用至诚心，绝不用虚伪心。啊，这个人叫真学佛。啊，为什么他用真心？智心是菩提心的体，啊，在这一篇经文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佛告诉我们：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菩提心，第一个就是至诚心。啊，佛在《观经》当中说的。啊，第二个身心。啊，身心是什么？至诚心对待自己叫身心，至诚心对待别人叫大悲心。大慈大悲啊，对自己呢，清净平等觉，这就是身心啊。对别人呢，是一片慈悲啊，这叫自受用、他受用啊，都从真诚里头来的。啊，所以有能力灭八十一劫生死重罪，良药正知利益行故啊！啊，这个药有油的意思，从的意思啊，也就是说。良友正直利益心啊，是从利益心这个缘故，所以才产生这么大的能量。人有一言啊，这是肯定有的，罪即多劫，业重障身，咎亲参谋，参谋就是忏悔，见机功德，数可消亡。大乘经教里头这样说法，我们一般人也是这样接受，认为我们的罪业太深太重，要经历很长时间去忏悔啊，逐渐的所以是修善积德啊，才能够把业障慢慢消掉啊，而念佛一生就能够灭多劫罪啊，灭八十一劫生死重罪，因为过去这个因呢，好像是不足道啊。念一声佛号啊，果报太大了，故所不信，很难接受，很不容易叫人相信。啊，那关键呢？这个地方念老也指出来了，精微智心即一心也，关键就在此地，智心。 啊，如果懂得这个道理，那佛就讲了很多了，我们就不会疑惑了。佛说，一切法从心想生，华严经上所说的，事出世间一切法，皆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这些话我们读多了，也听多了。啊，所以关键呢，在执行。我们同样修学一个法门，可是成就的时候，高下不相等。我们用功，勤惰相仿佛，何以有这么大的差别？用心不同。啊，不但每个人用心不同，自己用心也不同。啊，我们可以从江本博士的水实验里面看出来。啊，现在高雄有一班同学也在用这个方法来做实验，做成功了，效果我感觉得超过了江本博士。啊，这是什么原因呢？他们用的机器是很先进的，啊，江本博士用的显微镜250倍。啊，我去参观他的实验室，啊，这个高雄的实验室，他们用的显微镜是500多倍。啊，看得比他更清楚。啊，这个雪花的结晶放得更大。但是，做过多少万次的实验，没有看到两个雪花是相同的啊，这是什么原因呢？啊，我一个人在做实验，前念跟后念不一样。我们就讲真诚心吧，都是真诚心，前念跟后念的真诚心有微弱的差别，它就不一样。如果是一样的，雪花结晶决定相同。那就是说，我们念念都不一样啊。这个微细的念头，弥勒菩萨给我们说得很清楚啊。我们要记住啊。啊，为什么呢？这是最重要基本的概念。那就是整个宇宙所有现象，全是从波动产生的，它不是真的。啊，这就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佛给我们做了个总结。这个波动频率多快？1秒钟，1600兆次。你们想想看，那叫一念。念念不一样啊！啊，1秒钟多少个念头？1600兆个念头。一念是1600兆分之1秒。啊，整个宇宙， 啊，就像脉搏一样跳动。啊，所以科学也叫它做脉动的现象。但是这个脉动的时候，是它的这个频率啊，是1600兆分之1秒。一秒钟，它波动的次数是1600兆次，所以才产生意念的现象、念头的现象，产生物质现象。物质念头全不是真的，全都是假的。啊，包括诸佛如来十报庄严图，因为佛在经上并没有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十报图除外，没说这个话。啊，没说这个话，那么十报图当然也包括在其中。啊，现在我们知道。十报图是怎么来的？啊，是无始无明习气造成的。无始无明习气断干净了，十报图就不见了，就好像做梦醒过来了。醒过来是什么境界？常寂光。那是真的。为什么？永恒不变。啊，十报图里我们称为一真，因为它变化不大，只有两个变化，一个是境界现前，一个是境界没有了，就这两个变化，当中没有变化。啊，不像我们现在当中是刹那刹那的在生灭，说刹那就太长了，时间太长了。啊，那么科学是用秒做单位。每一秒钟都不一样啊！那佛说的详细啊，科学还没有说到这个，科学家现在能捕捉到的这个频率的频率啊，已经有办法捕捉到一秒钟的1000兆次的这个频率。啊，也就是1000兆分之1秒，现在科学家捕捉到。啊，那么佛经上讲的是1600兆分之1秒，还有差距。啊，所以我们相信科学还可以提升。啊，已经快到极限了。这个念佛一生灭多劫罪，因为古句故所不信，让我们想到啊，慧能大师你看他给我们展现的是顿时，也就是说，无量劫所造的这些罪业，能够在一念当中统统放下，让自己的真诚心圆满现前，所以顿时就是放下。他放下，连无始无明的习气都放下了。啊，无始无明的习气是不是圆满的放下了？我们不知道。啊，但是肯定有放下，放下多少不？我们不知道。妄想分别。妄想的习气，分别的习气，这肯定全部都放下了。 顿悟，是一下明白了。明白什么？明白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他真明白了。我们看到经典，我们也听到这一句话，我们也是会说这一句话，真正意思我们没有明白。啊，为什么呢？如果真明白了，就跟慧能大师一样，你就统统放下了。放下叫顿修啊，明白叫顿悟啊，放下之后叫顿证啊，他就成佛了。啊，五祖将佛的衣钵就给他了，认定他为第六代祖师。啊，能大师那个时候24岁，我们一定要知道，没有念过书不认识字，可是证得之后他什么都知道。听无尽藏比丘尼念涅槃经，他在旁边听，等他念完之后，他能把他所听到经文里头的意思讲给无量寿比丘尼听，这个比丘尼听了之后非常惊讶，啊，念了多少年都不知道这个里头的意思，他这一说就明白了。啊，不单是佛经，世俗的这些典籍你念给他听，他没有一样不懂啊。这什么智慧开了，智慧开了，为什么样样都没有障碍了？因为一切法不离自心，心外无法了，法外无心。你只要把真心找到了，一切法全是真心变的，真心所变所现，哪有不懂的道理？他自然就明了。啊，又何况佛在经上常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只要你回头，回头是岸了。回头在哪呢？回到真心。六道轮回是用妄心，从妄心回过头来用真心，用真心就成佛了，用妄心就六道。啊，妄行六条路，回过头来一条路。这个道理要懂，这个道理要有信，从这个道理上建立我们自己坚固的信心，永远不会被外面干扰的信心。成佛不难。啊，化解这个世间灾难不难呐！啊，下面说，若思一心，虽能灭罪，唯利少数，罪将复现。啊，思一心能灭罪，但是他不圆满。他灭罪灭一部分，没有完全灭掉。啊，三大类的烦恼，他只灭 见思烦恼，它还有尘沙，还有无明。啊，尘沙无明没有灭。啊，所以叫思一心。说多多之念呢，只可灭少少之业。啊，这罪业了。这叫凡夫用功啊。啊，为什么呢？不是智心，不是业心，所以念的很多，灭罪灭的少。道理在此地。说此之智心啊，正属利益心，这真心。观经上所讲的，报恩论上所讲的，都是讲真心。啊，菩提心里头的真诚心，实在就是这一段经文所说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菩提心比什么都重要啊！菩提心用在学佛上，那学佛是学事，学什么？怎么学？给诸位说，学佛是生活，学佛是工作，学佛是处事待人接物。离开生活，你到哪里去学？那么换一句话说，菩提心要用在生活上，要应用在工作上，要应用在处事待人接物。啊，这叫真法了。不是我发菩提心，我专门念佛，我专对极乐世界，对阿弥陀佛，我用真心，对于其他一切人，啊，我还照旧，这个菩提心没发出来，这个菩提心是假的，不是真的。啊，大乘经上常说，一真一切真，一妄一切妄。有没有真妄合合的人？没有。啊，我们也听见佛在经上讲真心，里面掺杂着妄念。这个说法把我们的疑惑就化解了。每个人掺杂妄念多少不一样。妄念掺杂太多了，真心现不出来，真心不生不灭，妄念有生有灭。啊，生灭是假的，不生不灭是真的，所以妄念可以化解，可以放下，放下之后真心就现前。真心没有生命，放下妄想妄念的真心就是真心。一心即明，即妄顿空。世尊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慧能在老师的方丈室里头大彻大悟，就这个情形，一心即了，回归到一心，所有一切妄念统统放下，啊，即妄，无量界即的这些妄，妄想，顿空。为什么？它是假的，它不是真的。 它是生灭法。啊，顿空就是顿灭。欲如千年暗示。再做个比喻跟你说，这个暗示，房间里头，门窗关得很严，啊，外面的光透不进来，其一一灯，暗不宿眠。我们在这个房间里点一盏灯，暗就没有了，就不见了。这一盏灯就是一心一念的真心。啊，黑暗呢是妄心。啊，光明遍照啊，黑暗就完全没有了。啊，由此，这佛告诉我们，无量劫来造作的罪业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你不回头，你不知道忏悔，啊，不知道忏悔呀，不敢认错，这就最可怕了。你的黑暗永远驱除不掉啊，往后愈迷愈深啊。啊，那就造成了三途地狱。啊，三途地狱是这么来的。啊，同时业力自然变现出来。与任何人没关系，与外头境界都没关系，全是自作自受啊！故亦称南无佛，借以成佛道啊！这一句话是《法华经》上。啊，说不读《妙法莲华经》有之。啊，佛在《法华经》上说过这么一句话。啊，《法华三昧观经》里头也有，十方众生一称南无佛者，皆当作佛，唯一大乘，无有二三，一切法门一相一门，所谓无生无灭。毕竟空相，法华三昧观经讲得多，讲了这么几句。啊，十方众生，包括我们在内呀，念这一声南无佛。就皆当作佛了。啊，这是什么原因？实在是因为你本来是佛，你念这一声南无佛了，就有起这个念头了，想回头了。啊，最怕的是没这个念头，只要有这个念头，这个念头慢慢会增长，最后真的帮助你回头。在佛法里头，唯一大乘，无有二三。啊，这是世尊出现在世间，教化众生的本愿。佛不是给你 眼前短暂的快乐，那这个不是慈悲。佛要给众生永恒的离苦的路，行不行？行。啊，用什么方法呢？用教学。所以，诸佛菩萨用我们现在的看法，都是大教育家，都是最好的老师啊，人天师范啊，啊，用这种方法呢，帮助人救，帮助人回头，啊，帮助人回归自信。啊，所以他教学的宗旨目标就是帮助你成佛。啊，没有什么二乘三乘，二乘三乘方便说的。啊，因为你迷得太深，迷得太久，一乘法你不能接受，你不能相信。啊，你能相信多少，能接受多少，佛就教你多少。一步一步慢慢向上提升。啊，像师尊为我们所实现的，啊，教学分四个阶段：阿含时、方等时、般若时、法华涅槃时。啊，这就好比办学校，目的都是叫你拿到博士学位。那怎么办呢？办小学，办中学，办大学，办研究所。啊，最后你能够拿到最高学位，圆满成就。这是佛的本愿。所以，唯业大乘无二无三。这个一大乘就是一佛乘，因为它底下讲的二三，二是大乘小乘，三是声闻缘觉菩萨。啊，那这个地方呢，唯业大乘就是一乘法，是一相一门，无生无灭，佛所说的八万四千法门，是从一相一门开演出来的。啊，真的就是一相一门，一相无相无不相。这个意思深了，一门，无门，无不门。啊，门与门都是言说，这是讲你豁然开悟啊，不是真有个门呐、啊。你从什么因缘开悟的？这因缘就是你修学的法门。啊，是这么个意思。啊，无生无灭，毕竟空，空相。这个空不当作无。空跟有是一相。 空是不生不灭，有也是不生不灭。为什么呢？它有不是真有，所有现象都是生灭相，生灭的频率十六啊，十六这呀一。一念1600兆分之1秒啊，在这个状况之下，有无都不存在，不能说有，也不能说无。这是事实真相，我们眼前所看到一切现象，我们要跟佛菩萨学习。这现象是什么？假象，没有一样是真的。在这个现象里面，可以受用，不能执着。不要分别，不能控制，不能占有。知道这个现象，它是相似相续的生灭相。相似相续就是1600兆分之1秒，相似相续，不是真正相续。真正相续前后是相同的，它前面一个跟后面一个念头不同，叫大同小异，不是完全相同。所以相似相续。这个事实真相被现代科学家证实了。说如上所说，非离一性而合呢？这上面它就是离一性嘛。莲池大师为观经之至性，就是离一性。盖临终清净悦火，乃生实性的，故能顿舍万缘。顿舍就是放下啊，唯提一念，这个一念就提起，你能够把万缘放下，所有一切境界看空啊，地狱现前。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要能提起这一句，地狱对你没伤害了，地狱就没有不见了。一称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就现前。这是绝对真实啊！是念念力念呐，不执着这个念头。念念起真，念念清楚，念念分明，念念理念，这不是凡人的，这个境界化身菩萨。我们能不能学得到呢？难。那就怕你不肯学，你肯学，真能学得到。我常说，修行在生活当中，生活就是修行，修行就是生活。 在生活当中啊，学念念理念，不执着，不分别，就是理念。啊，念念念其真，其实相其合，就是佛法讲真，真真，没有一样不是真的。真的是什么？真的是自性，自性是非有非空，亦有亦空。啊，相有性空，实在是，相有是假有、幻有，为什么呢？它是波动产生的现象，不动了，相就没有了。啊，这个波动是念念相续，它不间断的。啊，频率之快，是1600兆分之1秒，就是一秒钟，它的波动是1600兆次。我们不知道是假的，啊，佛给我们说穿了，我们很难以相信，一直到今天科学家发现了，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对佛的话才相信啊。这个信心真难呐，这个相信对我们有大利益了，所以我们对科学家也跟对佛一样的尊敬。一样的礼拜啊，不是他帮助我们，我们的一根拔不掉啊。那现在人呢，总是受了科学的影响，没有真正东西来证实，我们不会完全相信的啊。所以你像30年前上一世中国人讲一世是30年，你看世的写法3个世，啊，30年就一世啊。上一世的人就没有我们这一世人有福报啊，因为说我们看到科学报告，上一世还没有这个科学报告。啊，他们没有见过。啊，他们只听说有原子，有粒子，基本粒子，听说过这个名词，他们没有听说过夸克，没有听说过微中子。这就是我们比他们有福报。啊，我们的心比他们更真实，更坚定。这个信心真叫难得，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信心最难得。得到信心，跟佛菩萨就近了，距离就拉近了。啊，念念其真，那就是念念是佛，如是临终神念。切理业心，故得灭罪往生。理业心灭罪往生，决定是凡身，不是凡人东西土。十宝庄严土上品上生。底下这一段专论智心，啊，又何为智心？因为这两个字非常重要。什么叫智心？无量寿经总要引舍公之语，说是鸠摩罗什大师。啊，鸠摩罗什大师讲经的时候说了一个比喻，譬如有人遇到卧贼，这个卧贼我们讲强盗。遇到强盗了，强盗直来欲杀，那是要杀人抢劫的。 啊，其人请走啊，这人赶快跑啊！啊，跑的呢，跑到遇到个河边，这河怎么过去？啊，渡过河之后啊，跟强盗就远距离就远了，能脱险了。二是但念渡河方便。这个时候，全心全力就想着这桩事情，这河我怎么过去？别的念头都没有了，这叫智心，这叫一心，叫一念。是吧？但有此念，更无他念。当念渡河啊，就是一念。临终念佛了，也是要这一念。我们只想到。我要到极乐世界去啊！什么方法能去呢？真信真愿有这两个条件你就能去。如何落实这一句佛号？落实了你的真信真愿，你就真去成。而且品位非常高，为什么呢？你是真心一念啊！此等生念不杂于念呐、啊，是行者一耳，修行人也像这个样子。若念佛名，若念佛像啊，念佛的相好，或者念佛的名号，念佛的相好。叫观想念佛，念佛的名号叫持名念佛，都行。啊，无间念佛，因为念佛相好啊，心要细，到时候来不及了，来不及你就念名字。啊，六个字太多了，你就念四个字阿弥陀佛，就行，越简单越好啊。啊，你念这四个字，他就相应了。啊，说如是智心啊，乃至神念，十句阿弥陀佛，是为行人念佛。啊，行人是修行人，修净土的人。如比比喻当中啊，那个想渡河的那个人，那个渡河的人。后面是有强盗追赶他，要杀他，他要逃命，所以因为逃命，他什么念头都没有了。看到前面这条河流，啊，一心想着我怎样过去。啊，所以直视于渡之念，更无他念呢，是名智心，啊，这是。鸠摩罗什大师用比喻说明什么叫智心，叫一心，里面不会有杂念，啊，专想着这一桩事情。临命终时，我们要真正能够意识到。就跟渡河一样，我要渡不了这一关，被强盗抓到就被他杀掉了。如果我不能往生极乐世界，就要再受六道轮回之苦，苦不堪言呐！要有这个意识啊，我不能再搞六道轮回了。我一心要求极乐世界啊，六道轮回的逼迫就好像强盗在后头追赶呢、啊。啊，往生极乐世界就是过活了，永远脱离六道轮回了，这个要紧呢、啊。 所以临终能行呢，决定往生，乃至一念。啊，这个一念呢，见念佛三昧宝王论。啊，这个论里头跟我们讲，念心纯固，一切法从心想生，这是佛在经上说的。现代的科学家、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念力不可思议。啊，那么他们这些报告现在很多，有几十种。啊，在近代都属于畅销书。啊，最新科学的发现，啊，发现念力能量不可思议。啊，念力能改变物质现象。在念力纯固呢，也得往生。啊，盖以暗合道妙，巧入无生。啊，佛说的，科学家所讲的，这念力能量不可思议。啊，暗合道妙。啊，道就是自然。佛不用自然两个字，因为自然的对面是云。所以佛说，自性非自然，非因缘啊。所以他另外用了一个名词，叫法而如是啊。一切法本来就是这个样子，连自然都不能成，妙啊，这道妙啊！啊，这个。念心纯固啊，与这个相应，就是一念当中啊，绝对不杂一个妄念在里头，与道妙相应，巧入无生，无生是不生不灭啊，不生不灭就是明心见性啊，见心成佛。是故无逆受我，临终念佛，乃至一念也得往生。这真正显出念力不可思议的功德了。为什么呢？无逆罪麻烦了。无逆杀父、杀母、杀阿罗汉，阿罗汉也代表老师啊，老师的恩德不可思议。我们的生命得自于父母，父母有养育之恩，老师帮助我们开智慧。给我们发生慧命，发生慧命，老师给的，老师的恩跟父母的恩一样大了，平等的。现在人不孝父母，不敬老师，那就完了，根拔掉了，世界怎么能不乱？灾难怎么能不发生？啊，混乱灾难的根，不孝、不敬，啊， 佛教教给我们，中国传统是尊孝亲尊师摆在第一了，大乘佛法也如此。啊，佛教弟子头一句话叫什么？孝养父母。第二句话，奉师师长。第三句，慈心不杀。第四句，修十善业。佛法是师道啊，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啊，一个不孝父母的人，他不能学佛，他学不到的。